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44集，剧转。不知从哪里飞出只蛾子，歇在窗上，在漫长的寂静中又再次飞离，扑向夜色。他游离在黑夜里，跟急行的马车插翅而过。马车停在府前，红缨裁仙帘子，花香衣已经跳了下来。花香衣提着裙摆，在跨入大门以后就跑了起来。他发间的簪子坠着明珠，在奔跑间剧烈摇晃。他喘着息，穿过复杂的潜艇和长廊，不顾周围的惊呼，就这样跑进了戚竹英的院子。戚伟正跟侍奉的人说话，忽然看见花香衣跑了过来，他一惊，还以为是来的刺客，当即喊道：“ 保护大帅！” 庭院内的清兵霎时拔刀，顷刻间刀光闪烁，跟花香衣摇晃的明珠相互映衬，遮盖了粼粼的月霜。戚竹英一打开门，就被明珠溅了满身。花香衣仓促地扶着鬓边发，在略显急促的呼吸里渗出薄汗。 丹城粮仓是空的，不论户部复查的丹城余粮有多少，皆是障眼法。 花香衣还攥着裙子望着戚竹英。戚竹英把接住的簪子还给花香衣，看向戚伟。戚伟即刻退后，转身疾步出院，换人把消息呈报给梁崔山。此刻天已接近丑时三刻，等到寅时二刻，各位堂上官就要准备到宫门外候着，卯时准时入宫早朝，时间紧迫，无人敢耽搁。潘令在薛秀卓说完那句话后就彻底陷入沉默，他是饱读诗书之辈，没有办法直视薛秀卓的眼眸。他凝视着屋顶，看到梁上经年失修的陈旧痕迹，那些没有被新漆遮盖的部位裸露在外，爬满了细密的虫眼，烂得一塌糊涂。潘令坐在这里，却感受到了风。他默数着那些虫眼，在那寂静中用钝刀杀了自己。他明白薛修卓的神情可能只是伪装，然而他也明白薛修卓说的话都是实话。他待在牢房里的这些日子沉默并非全是为了回避。 我问你。 潘令迟钝地转过头，终于肯正视薛修卓。他说：“ 你为何要杀袁卓？” 薛修卓靠在椅背，同样指使着潘令：“ 你想要匡扶李氏，海阁老也想要匡扶李氏，你们一起扶持了天辰帝，换掉了花思谦。” 潘令把戴着镣铐的手挪到了桌面上：“ 但是你又为楚军杀掉了天辰帝，薛延清，你隐藏在潮浪里，我根本分辨不清你究竟是忠贤还是奸佞。” 潘令需要一个回答，薛修卓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洗掉自己不为君子所容纳的那部分，他只要给潘令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，今夜就能大获全胜。但是薛修卓说：“ 我杀姚元卓是因为他该杀。” 他因为熬夜而显得没有那么端正，坐在对面，甚至肯松开紧扣的官袍。 世家总以为这个朝堂还是他们的天下，然而早在永仪年最后那段时光，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对这辆马车的控制。你看看你父亲，如果世家足够强悍，那么他何必在世家和寒门的夹击下手鼠两端？咸德年中伯兵败案让我明白了一件事。 薛秀卓抬起手指指向地面：“ 世家在渗透大周的同时，也在被别人渗透。花思谦以为他能玩得过东边的阿穆尔，可是事实上他只不过是阿穆尔窥伺大周时套住的柴狗。最可笑的是，花思谦到死都认为自己才是牵住链子的人。老师和我看着李北王崛起，铁骑在东北成为了骁勇之师，可是他们并不为李氏所用，他们姓萧。 不论萧方旭和萧继明有多忠心，离北铁骑都不再接受来自去都的将领。他们把自己称为狼群，还把自己称为铁臂。没错，他们确实是铁臂，但他们在挡住边杀骑兵的同时，也挡住了去都。如果不是太后乱政，光成帝早在永一年后期就会让离北铁骑瓦解。他们还叫落霞骑兵的时候，才是真正隶属于李氏的军队。萧方旭不明白吗？但他仍然不肯交出兵权。他相信自己，他或许没有错，可他控制不了逐渐固化的铁骑。有很多人诟病去都多疑，但谁能保证这样庞大而强悍的军队永远有位清醒的统帅？就连萧方旭自己都神志不清。坐在这里需要的不是口头承诺和私情信赖，而是实打实的权衡牵制。萧方旭早就明白自己要对去都交出一个儿子，老是为了顾及离北的情谊和颜面，寻找着合适的机会。然而在老师还没有行动前，华思谦就为了填补空亏，把中伯六州让给了阿木儿，导致萧迟也入都的原因成为了去都和离北的心病。你明白了吗？这水里有来自大漠的蝎子，阿木儿靠着他们波动着局势，让大周腐烂生臭，世家却对此装聋作哑。我和老师历尽千辛万苦扶持李建恒登基，期望李建恒能够清理朝堂，但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姚元卓的声望已然积累到了可怖的地步，却永远不能为去都所用。我不杀他，他就势必会为他人所用。你们为了所谓的大义留下姚元卓，你现在就可以看到天下名士潮涌向钟伯，他正在为沈泽川出谋划策。 薛修卓停顿许久，没表情地说， 我既不是忠贤，也不是奸佞。 他究竟是什么？他不知道。他启蒙时受着昌宗先生的教导，以为自己能够做个君子。他在过去数年里推崇齐惠莲，甚至跟齐惠莲有过交流，他以为齐惠莲能够明白他的抱负，但是齐惠莲拒绝了。他尊敬海良仪，甘愿为海良仪驱使，直到今天他仍旧要把海良仪称为老师。但是海良仪坚信着李建恒能够在自己的教引下成为皇帝，薛修卓等不了了，他要为能够开辟混沌的君主，如果没有，他只能力薄。他不需要怜悯，也不需要辩解，他情愿为自己做过的一切付出成倍的代价。他只有一条命，他把这条命赌在了大周的黄昏。不论黑夜过后究竟是不是他期望的黎明，他都愿意拼命。这是大周和他最后的机会。潘令抬起双手在桌前罩住了自己的脸。过了许久， 我任职户部侍郎的时候，就知道魏怀古在做假账，也知道丹城田税有问题。 他露出眼睛，带着细微的皱纹。 但我叫潘令，我只能…… 潘令没有说下去，他用力地搓了几把脸。牢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潘令和薛秀卓静坐着，听着那嘈杂逼近。在门被打开的最后一瞬间， 空的。 潘令疲倦地说， 八成都是空的。 薛修卓豁然站起身，在背后的徐丽开口前一扫疲态，扣紧自己的领口，对潘令略微颔首， 谢了。 牢房外边人影幢幢，潘令在薛修卓将要离开时忽然说， 你恪尽私欲，已经不被常人所容。正如你自己说的，在这里要的是权衡牵制，你又有什么能让楚军牵制的？ 薛秀卓侧目没有回答。潘令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看着薛秀卓离开。 牢门在吱呀声里关上了，只剩他孤身坐在这里。侧旁的小窗露出薄薄的晨光，却没有照到潘岭身上。潘岭尽力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